经上说， 佛的威神使极乐世界与我们的距离拉近，如在面前看得非常清楚，听得非常清楚，并且使人见到其他世界是立体形，在感触中完全真实，彼此一样啊。 如果对此段的经文深信不疑，我们现在这一会他们也是看得非常清楚啊。 而我们在此地念佛，何时往生，他们届时来接也绝不会耽误的呀。慈氏数见第39。 尔时佛告阿难及慈氏菩萨， 汝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林树具足为妙清净庄严否？ 汝见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否？ 阿难对曰：唯然已见。 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否？ 阿难对曰：唯然已闻。 此段经文以弥勒菩萨来做证明， 证明佛所讲的话句句真实啊。 其旨趣是令我们断疑生信。 而慈氏菩萨及弥勒菩萨， 阿难与慈氏是这次法会主要的当机者，接受佛的教诲， 而且将来还要乘船弘扬此经。 佛问阿难及慈氏： 你们看到极乐世界的宫殿楼阁泉池以及一切状况与我以往所说是否一样啊？有无出入呢？你们看到欲界诸天吗？ 欲界诸天是六欲天，从四王天向上是刀立天，这两层名地居天， 而夜魔天以上居住在空中名空居天。 夜魔兜率化乐，他化自在天均称为欲界。 再往上去则是四界四禅十八层天。 色界的天顶名色究竟天，这些天人散花供养庄严道场。 那我们上边读过西方极乐世界是纯一菩萨的世界，哪来的诸天呢？ 此有两种的说法。 一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 如西方世界的诸鸟为佛变化所作，经有明文， 而此诸天亦为阿弥陀佛所变化的呀。 二是诸菩萨变化所作， 他们游戏神通供养老师及同学，不妨表演表演。 而只要升到西方，即使是下下品往生，即有此种的能力。 如普门品所讲的， 观音32应身，自在随意变化。 阿难答复的非常肯定的说， 已经看见如佛所说。 佛又问， 阿弥陀佛讲经说法，你们是否听到了？ 诸位学佛，假如有人问你， 佛的经典甚多，主要所讲的是什么呢？ 你应该说， 佛49年说法，归纳起来不外乎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若是用佛教的术语来说，即是诸法实相。 人生就是自己， 宇宙就是生活环境。 如果了解了此项事实，一定要学佛， 因为在世间没有比这事更重要了。 不了解自己与生活环境，谓之迷。 而因为迷，遂有许多的事想错了、做错了，所以招来了苦果啊。 我们达拉斯的佛堂建好之后， 在开幕的第一天，招待邻居外国人前来参观。 我曾经简单的介绍佛法大概， 并且由同学代为翻译。 我说，我们所供奉的阿弥陀佛，乃表示长寿、快乐与清净的象征。他们听了非常的高兴，并且表示， 这全是急切需要的呀。 我又告诉他们，佛法讲 三世因果、善恶报应，绝对的公平，一切事都可以化解啊。 果然能够奉行教义， 则必定可以带来快乐幸福啊。 佛言，汝见彼国净行之众，有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 便至十方供养诸佛否？即见彼等念佛相续否？ 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汝悉见否？ 此事伯言，如佛所说，一一皆见。 佛言，汝见彼国净行之众。 这是佛说， 他们日常生活状况，你们是否看到了？净行之众， 净行要注意，唯有净行才能往生。 而念佛诵经，如果行不清净，则不能往生。 行是行为， 可以归纳为三大类： 身、口、意三业要清净。有恶念、恶行不清净，入三恶道； 有善念、善行亦不清净，入三善道， 都超越不了六道轮回。要修净业，两边不着， 而且必须要断恶修善，而不着断恶修善之相，这样心就清净了。 就如《般若经》所讲的 三轮体空， 古德也常讲， 如果对经典不熟悉，不知道如何的用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只持弥陀名号，不思善，不思恶，一门深入，自然能够达到目标啊。 拜佛是重要的修行科目， 而且对健康长寿非常有益啊。 世人不知养生之道，人是色心集合之体， 所以身要动，心要静。 而现在人则适得其反，佛法如 而轮的心找不到啊。 心是定的，而心要清净，本来无一物，一尘不染。身要劳动，所有一切疾病的根源皆是由心动而生。 所以心理、精神、思想、知见的污染是所有一切疾病的根源呐。 古德常讲， 真正的念佛人心地清净，不生病，可以站着走，坐着走，走得自在。所以佛法是使人不老不病不死之法呀。有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 西方人在地面空中随意所现，宫殿可以随身随心所欲而变化，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 而且比弥陀经上讲供养他方十万亿佛的范围要大得多了呀。 罗什大师翻十万亿佛土，乃是迁就此界的众生， 因为此界的众生感情太重了呀， 所以经上才说明了， 到西方以后可以随时的回家看看，若是想念释迦佛及家亲眷属，天天都可以回来呀。 仔细想想， 这一生为谁辛苦为谁忙啊， 而到头来却是一场空， 而且还要随业流转，苦不堪言呐。 为什么不把念头转一转，专修净业？我们必须要觉悟啊。 即见彼等念佛相续否？ 西方人全是因为念佛而往生的， 而到了西方以后仍然不忘念佛，还是继续的念呢。 那么在极乐世界有无改学其他法门的呢？ 有，在西方修学是随心所欲， 但是不改的也大有人在啊。 如大势至菩萨专修念佛法门，一句佛号念到底，成佛以后还是念佛，他用此法成就自己， 也用此法门度一切众生啊。 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汝复见否？ 弥勒伯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 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生。 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生者？ 此品释迦牟尼佛虽然是对阿难与弥勒菩萨说， 而其实是对与会的大众宣说呀。 阿弥陀佛及十方一切诸佛所展现的境界，当时参加法会的人都见到了。 所以读此经文可以启发我们的信心，对此事实不再怀疑。 末后问到弥勒菩萨， 西方极乐世界尚有部分是胎生者，你有没有见到啊？ 弥勒菩萨答复说， 我见到了， 而且对于这些人在西方世界生活的状况也描绘得相当清楚。他说， 这些人如同世间夜摩天人之自在快乐。 另外西方还有莲花化生， 也就是九品往生者。 所以他又问， 何以西方有九品往生者还有胎生者，这是什么缘故啊？ 实际上西方世界绝无胎生， 而是因为他们这些人生到极乐世界有苦啊。 四生也就是胎、卵、湿、化，以胎生为最苦， 因为他们受苦，所以比喻作胎生。 而其所受之苦，第一是不能见到佛， 第二是不能闻到法， 第三是不得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第四是不能随意离开极乐世界到他方世界供佛闻法， 因此谓之胎生。实际上他们也是莲花化生。 而他们为何会有此种的苦处，下面的一品则有详细的说明。边地遗长第四十。 佛告慈氏，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圣广智，无等无伦最上圣智。 于此诸智，疑惑不信，由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 边地不是指西方极乐世界的边缘地区，即使是生在西方的七宝池中 也称为边地。 此种的障碍不是佛加给的， 而是修行人自己找的， 因为其本身有一种抗拒的力量， 所以佛力也加持不上啊。 经上说， 他对西方怀疑并不是全都怀疑，不过是疑信参半，而仍然肯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且能服烦恼，待生息后500岁中不能见佛闻法。 此500岁是依我们这个世界的时间计算， 若在西方500岁则是一个短暂的时间。 他生到西方经过一段时间就觉悟了， 而疑惑尽消除，也就升入了九品。 疑惑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不相信佛的智慧是圆满的。 佛在经中说， 诸佛如来具足圆满智慧。 真正能接受此项说法者很少，大多数都承认 佛的智慧比一般人高啊。 如果说 佛智是究竟圆满，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 则他们认为 这是赞叹的话，似乎不是真实的。 甚至于出家多年，修行甚久，仍不相信 佛的智慧是圆满的， 这种人将来往生必定升到疑城。这并不是佛予以惩罚， 而是他自己不相信自己的自性本能是究竟圆满的呀。 这个问题就大了。佛与众生并无差别，佛的自性能力已是完全恢复， 而我们的自性能力则是被妄想、执着、烦恼覆盖着呀。 不相信佛的智慧德能，即等于否定本身的自性德能。 所以一念一情对于自己造成了重大的伤害呀。 疑是六大烦恼之一，修行人不了解佛智， 而且更对于下列诸智也是疑惑不信呢。 一，不思议智， 表佛的能力与世出世间一切事物他没有一样不会， 所谓多才多艺，而且做得非常好， 这个就是唯识学中的成所作智。 二，不可称智， 这里无法说出来的，凡夫看人事物有时错误， 而佛则看到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世界绝无错误， 这就叫做不可称智， 也就是唯识学中之妙观察智。 三，大圣广智， 也就是唯识学中的平等信智， 唯有平等方能广大无边。 我们有分别执着， 所以才不平等，心量小啊。 佛没有分别执着， 所以佛心是清净的、平等的。 智慧是心的作用，心量广大， 其作用称为大圣广智。 广是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知，是正常的现象。六祖说， 何其自性能生万法， 此万法是指十方世界一正庄严。既然是自性所生的，哪有不知道的道理呢？ 所以知道是正常，不知道则是迷呀。 古德常讲， 佛法教学令人恢复自性而已，没有什么东西给人，等到我们智慧德能恢复后，没有一样是心得来的，都是自己所本有的呀。 大圣经上说， 圆满菩提归无所得。 心经最后一句， 无智亦无德。 智是此地所讲的五种智， 也就是佛智加上述四种智共五种。 四，无等无伦最上圣智， 也就是唯识学中的大圆净智。此是真如本性之本体， 也就是自己的真心本性， 其余是智的作用。佛没有迷惑， 也没有一丝毫的障碍， 体相作用都恢复了，而我们的真心自性在哪里呢？ 何时才能够恢复自性呢？ 应该要深自的检讨啊。对于以上的诸智不能够接受， 而对于佛所讲的因果善恶报应能够接受， 对于佛所讲的 西方世界一正庄严，念佛得生净土， 他还相信 这种人将来就升到一乘。 修习善本， 也就是本经所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他还相信 并且以真诚心念佛。 修习是关键字眼，修是修正、断恶、修善。经上说， 恶包括甚广，三恶道是恶，与三善道相比，三善道是善，三善道与西方极乐世界相比，三善道也是恶呀。 因为三善道不能出三界， 所以生在西方的边地也是难能可贵啊。 习是日常生活，修净土者要把目前娑婆世界的生活改变过净土的日子。 因为西方世界人的生活与娑婆世界人的生活不同， 西方人的心是清净的， 而娑婆世界人的心是染污的。 果然能够对于衣食住行知足常乐， 随缘而不攀缘， 现前就得大自在，清净心就现前，这句佛号才相应。 而同时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往生净土则必有成就啊。 这段经文是叫我们 对于佛之自性本能与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不要怀疑，即能九品往生，比生的一乘要好得多了。复有众生积极善根， 悉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 然由续念不绝，结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 复有众生于自善根不能生信， 此系第二类的疑惑，与前面所说的怀疑佛智不同。此类修行人怀疑 我自己的善根不够资格修习净土法门呢， 并且以为 西方世界乃佛菩萨所居，我一身的罪业怎么能去得了呢？ 此种的障碍比前面的第一类要严重。经文所提的几种智， 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等， 与前面的名相不同，而意义则同。 因为本经是夏老居士汇集五种不同之一本，保持了五种原意之本来面目，未曾更动一字，也是汇集本的一种形式啊。 此人对以上佛的各种智不怀疑，并且向往佛智、仰慕佛智， 然而却对自己的善根则不能相信呢。 应该知道， 凡是生到西方世界者，都是有大福德之人呐。 如《弥陀经》所说，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 即使下下品往生者，皆是具足圆满的善根福德， 否则就去不了了呀。 他不知道， 他多生多劫之善根福德。 他只知道 他这一生是善少恶多， 又没有宿命通，不知道往昔之事，因而自卑。 凡是发愿往生，信愿坚固，过去生中都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呀。 佛这句话等于对念佛人摩顶受记，像二十王子过去生中曾经供养四百亿佛， 而其求生净土之意愿尚不能现起，由此可见极乐世界不是随便可以去的呀。 那么为什么西方世界均是上善之人聚会一处呢？ 原来他们的善根是累劫所及，绝非寻常。知道了事实的真相， 自己就要珍惜这一生的因缘呢。 如果能够真信真愿，这就证明善根福德非常的深厚。 这一生超出三界成佛的机缘成熟了呀。 如果还有疑虑，那是善根福德距离成熟的阶段不远。 而因缘先成熟了，入了玉科，虽然不是九品，也是不容易的呀。 有一次在台湾遇到一位老友钟进德居士， 他已经八十几岁了，对禅、密、教均有研究。 他对我说， 现在年岁大了，所学的都用不上，现在专心念佛，每天走三万步，念三万声佛号。 钟居士满面红光，身体健康。 他是到晚年才专心念佛， 幸亏他寿命长，也很难得。有人平常虽然杂修， 而念佛一天都不断， 到临终的时候，其他的功夫用不上力，念头一转，专持名号，亦能往生。这是他的善根福德具足。 但是万一临终念头转不过来，则这一生又耽误了呀。 是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 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 亦有宝池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 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大。 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圣众。 其人智慧不明，知经富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胎生。 上述的修行人有两类， 一种是对于佛的智慧怀疑，一种是对自己的善根缺乏坚定的信心。 而其好处是对于念佛功夫并不间断，凭其素世的善根福德因缘生到西方世界。 虽然是生西方，不能够立刻见佛闻法，只在西方边地的七宝城中定居。 这个城是比喻词，就是范围的意思，不能够自由。 佛不识耳， 这一句是说明他局限于城中不得自在，不是阿弥陀佛使他如此， 而是他身行所作自作自受啊。 佛家常说 因果通三世， 现在可以说 因果通凡圣。 西方也离不开因果，完全是心自去向，与佛菩萨、天地鬼神以及任何人都不相干。我们平常说 求佛保佑啊， 实在说 佛不能保佑啊。 祸福兴衰完全操在自己的手中，你若行善， 所得的果报全是吉的、善的； 心行不善，所得的果报必不如意。 所以一切要靠自己的心行啊。 他们生在七宝城中，自然受身， 即是莲花化生而非胎生， 其居住的环境与九品没有两样， 此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的加持。